心里有个家。出国旅游购买马桶盖带回来的事儿已经不是新闻了，甚至这个事儿还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中国的技工能够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披金摘银，但为何很难造出一个让人疯抢的马桶盖呢？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怎样用高精尖的科技做好马桶盖，欢迎收听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又见面了。在周日的晚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1月15号，我们照例和大家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位科学家，今天呢是他的忌日，在1630年11月15号，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逝世了。开普勒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耳熟？那是因为他在人类的科学史上真是太有名了。开普勒的主要成就是奠定了天体力学的基础，他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个规律，也就是所谓的开普勒定律。第一个定律呢是椭圆轨道定律，行星的轨道呢是椭圆形的，太阳在一个焦点上。第二个定律呢是相等面积定律，在相等的时间当中，行星和太阳连线所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第三定律呢是调和定律，任何俩行星公转的周期的平方同轨道半长径的立方是成为正比的。他的这三大定律也对于呢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说完了开普勒，我们再和大家呢来关注呢近现代的一个历史啊。1971年11月15号，美国的英特尔公司发布了4004V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可真是了不得，因为呢这是首次将一台可以编程计算机的关键的元件集成在一块芯片上。这件事儿呢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制造商们得以在无数的装置当中加入了电子的大脑，也就是我们现在每台电脑每台手机都有的 CPU。今天我们在星期天的晚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雾霾的话题了。我们一提到雾霾呢，就会觉得哎呦真不好啊，这天气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但是啊，今天我站在科学家尤其是天文学家的角度来跟您说一下，雾霾呢也是有好处的。这好处在哪里？最近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表明，行星周围的大气雾霾可以揭晓这颗星球是否存在着适宜生命体存活的条件，或者呈现着生命的迹象。研究人员呢对于地球进行了分析，发现呢在地球早期的时候啊，咱们地球呢周围的这团空气里面其实就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雾霾，橙色大气则是暗示着一颗行星潜在宜居性，或者是已经存在了生命。根据呢现有的资料，研究者呢分析了大约25亿年前地球在太古代时期的状态是什么样。因为这个时期呢，地球的化学数据和勘测到的许多的系外行星是十分相近的，也就是说25亿年前的地球和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天上的星星的状态啊，尤其是观测到它的外形呢是非常相像的。使用呢地球作为计算机模型当中假设系外行星的代理，模拟哪颗星球最有可能出现生命，或者是最适宜生命的居住。这个理论呢也是基于其他的研究，比如说呢地球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间歇性的被有机的橙色的雾霾所包裹，类似于呢现在观测到的很多其他的行星。